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。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最近感觉脸上皱纹越来越多，真烦人啊。 我看看，哎呦，好像是多了哎。你平时用冷水还是热水洗脸的？ 现在天气这么冷，当然是用热水洗了。 怪不得，你以后试试用冷水洗，状况应该会有好转的。 深冬时节，天气寒冷，面部皮肤由于受冷空气刺激，毛细血管呈收缩状态。由于早晚气温很低，许多人都喜欢用热水洗脸，这样皮肤会感觉温暖和舒适。但是由于空气寒冷，当皮肤的热量散去，毛细血管会很快恢复原状，受到刺激的血管这样一张一缩，皮肤就会产生很多皱纹。皱纹的产生不仅让人看起来苍老，还影响心情。如果用冷水洗脸，可以有效地改善面部血液循环，增强皮肤弹性和机体御寒能力。长期坚持还可以预防感冒等病症，对神经衰弱、神经性头痛患者也有益处。当然，洗脸用的水温度也不能太低，最好在10摄氏度左右。养生小贴士：冷水洗脸，美容保健。寒冷深冬，坚持用冷水洗脸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可以使您的皮肤美白紧致，富有弹性。为了拥有美丽健康的状态，从现在开始做一个用冷水洗脸的美女吧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想昨天，四季悄然在。

思绪一直暗亮到天明。相思无忧，哦，相思无忧，对我是一种太阳归的痛。我一向真心总要有恨不能重逢，你走的无影踪，我每个念头都落空。

FM 999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